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关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过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5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强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北京教育学院丰台分院在中国园林博物馆开展了中国画、中国瓷项目培训，请听报道。 陶瓷呢，在现代的公共环境里用的非常的多。 在上午的陶艺创作课程上，来自景德镇陶瓷大学的教授正在授课。参加培训的老师之后还体验了陶瓷拉坯、捏塑、釉下彩绘等过程。活动负责人、德新瓷语文化传播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徐玉生说：“ 世界之陶，中国之瓷，新石器时代就有了陶。瓷是东汉末年中国老百姓的智慧，一步一步发展到现在。陶瓷的涂层用在了航天飞机上，传统文化自信从何而来？我认为陶瓷这载体是最有代表性的，但是大部分人都不了解，那么就要从教育，从孩子抓起。” 下午的培训内容则是中国画理论和国画体验。北京市赵登禹学校美术老师王学锦说：“ 对我自己也是一个提升，这样才能把这些实践真实的东西手把手的教给孩子，就不是那种只是搁什么网上视频找一些东西啊，真正的体会然后会更重要。” 北京教育学院丰台分院艺术体育教研室主任夏明海表示，传统手工艺培训覆盖了全区中小学的美术老师。 丰台区的民间传统手工技艺的这种非遗项目的特色项有10多所，它作为一个基地，学生可以直接受，然后关键它可以辐射到别的学校。是下一步想做一套丰台区的地方类的这种校本类课程，也就更多的孩子他在学校他能实际去做，把技法把文化一代一代传承。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作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当中的重点，中轴线申遗工作已经逐步展开。北京市文物局局长舒晓峰透露，太庙、社稷坛等重点文物当中的居民预计今年将完成腾退，今年年底列入计划的几个重要的文物遗产点的搬迁腾退工作都会全面展开和完成。美美与共中国美术馆藏国际艺术作品展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览从中国美术馆收藏的外国艺术家的3500件作品当中遴选出涉及60多个国家、100多艺术家创作的200多件艺术精品，展览将持续到本周日。博洛尼亚国际插画展中国巡展北京站将于本月15号在今日美术馆开幕，展期到8月30号。在画展期间还将特别推出守望童年中国原创图画书大师作品纪念展，展出丰子恺、张光宇、张乐平、武建华等大师作品近100幅，其中许多原稿是第一次和观众见面。中国矿物精品2018展览正在中国地质博物馆举行，本次展览集中展示了49家单位及矿物晶体爱好者珍藏的精品矿物标本120件套，包括绿柱石、刚玉、电气石、黄玉等中国宝石矿物，许多国内顶级的矿晶都是第一次在北京亮相。红砖美术馆正在举办奥拉维尔·埃利亚松《倒影无名》展览，一系列大型沉浸式装置营造出光、雾、水、影交融的情景。艺术家埃利亚松希望站在气候人文的立场，以艺术的形式去激发人们的共识与行动。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以晴 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呢是比较高的，而且呢天气非常的闷热，仍然处于高温蓝色预警当中，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和节水节电。下午呢将会有对流云团发生这个发展，午后呢到夜间本市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雨量分布不均，请注意防雨防雷。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午后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5%。 今天夜间多云渐阴，有雷阵雨，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八七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八七六，越成长越爱家。 欢迎各位来家里做客，这里是住在八七六，一个闷热的下午。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今天这天儿啊，有点前几段时间南方那天了。 是的 啊， 不过预计接下来这几天都是有雷阵雨的天气。 对，而且都是在下班时段啊，在不同的地区分布不均的下下来。所以呢，提醒各位所有下班走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您遇到雨了，一定要小心驾驶，放慢车速啊。这个今天呢，咱们要聊的这个话题，或者说讨论的这事儿，挺有意思的，真的。我们三个老爷们儿呢，应该是脱离考试应该许久了。 谁说的？ 对对对，有一位是刚刚毕业啊，还毕业了吗？ 准备 啊、准备毕业，能不能毕业呢？还不一定。恭喜他毕业啊，不是？希望他能够毕业吧。但是很多这个现在中小学生，他们的这个期末考试应该是考完了，而且呢，很多的人生大考啊，高考也都考完了， 对，包括中考。 哎，说有的这个录取通知书都已经，都可能有收到的了， 这么快？ 而我看那个这一次清华寄出的那个录取通知书是一个 3D 的，就是跟那个贺年卡，过去贺年卡似的，一打开之后 啊， 就是清华的那个门儿、哎，出来说弄成设计成这样了，哎呦，我说哎呦多好啊，哪怕是个假的寄给我也行啊，让我高兴高兴啊，这，哎，这个考试都考完了啊，现在尘埃落定啊，我们基本上呢，这个心情呢也慢慢的从紧张的状态当中恢复出来了。但是呢，咱们住在八七六，要再一次把大家拉回到一个相对紧张的而且非常重要的考试当中，就是家庭装修的大考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家庭装修大家可能都关注一些，会关注，有时候查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这怎么这么多说法呢？啊，有的说地板应该选这样的，有的说壁纸应该选那样的，有的说这个应该安一个什么东西，有的说那个东西就是必须要换的，每个人说法不一。今天呢，咱们就把这些可能大家会觉得非常迷惑的这些说法总结了一下，弄了一堆的判断对错题。哎，我们一个题一个题来说，一个题一个题来分析一下。啊，也看看这些题是不是也困扰着各位。说句实话，有的朋友可能题一出都知道，哎呀，这肯定是错的。有的一说，哟，这是对的。但是可能我们嘉宾一分析，原来这也是错的。啊，今天咱们一块儿来考考试呗。啊，想跟我们互动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几个平台，一个是我们的直播平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里边来一块儿答题，另外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今天我们的嘉宾还是来自全包园家居总经理蔡萌蔡总，欢迎蔡总。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这个，那咱就直接 要开考 来题吧， 好， 好不好？第一个其实跟蔡总有点关系，蔡总也全包圆嘛，对吧？ 对， 有人说啊，装修特别老道的人说啊，这是第一题啊，找装修公司啊，别太多，最好不要超过四家。我先问问哥，你觉得呢？ 是要货比四家是吗？ 反正说挑多了容易眼花，而且最后会影响你的判断。 嗯，我觉得有道理。 我觉得一家就够。 我觉得至少货比两家差不多， 两家比一下就行 了。啊，对啊，对啊。 哦、 嗯， 蔡总呢？ 怎么说呢？站在我们公司的立场上 啊， 我认为只来我们一家就行了。 咱、俩是一个立场的是吧？ 换一个角度，从客观条件来想呢，站在客户立场上去想，我觉得四家有点少 啊、 其实装修这事儿啊。嗯，一般我们来看啊，我们的客户很多，其实他要看八到十家公司去对比。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装修这个事儿，它属于一个我们讲叫低频次高货值的一个消费习惯，就是频次很低，可能八到十年来一回。 嗯， 然后呢，货值高，就装一套房子，基本上怎么也得十多万，算上买家具、买电器，十五到二十万， 是是是， 对吧？这种低频次高货值的一种消费行为呢，一般我们的客户来讲，他会拿出很多时间去排查市场上的这些装饰公司，因为现在市场装饰公司有很多种类型的，有做个性化的，有做整装的，然后呢，高高低低各不相同。他会有一个综合对比，就这个时候也许他会做一个更多的比较。但是我看到的我们的客户啊，我了解的我们来到全包园的客户，有些我也会和客户沟通，他们基本上比较的公司都在六七家、七八家，也有比十家公司的。 哦、 所以这个事儿呢，一般客户对于选择装饰公司这事儿，其实我站在客户立场上去为客户考虑的话，我是建议他多去做一些选择和对比。 嗯， 这样呢能够找到一个更为适合自己的一家装饰公司。 哎、那您觉得从客户的角度来说，他找了那么多家，他主要对比的是什么？是价格吗？还是信誉？还是、 怎么说呢？就是感性最终要回归理性，就是初期想的都是很多，哎，哪个品牌可以给哪个品牌装饰公司可以给我更完美的一个家，但是到最后谈着谈着谈着就变成了那个公司的价格更有优势，最后还是回归到价格。或者我们再说，再往前说一点，就是理性一点，消费者最后会回归到性价比这个事儿上。 嗯，很有可能都是先找了那一家给出了一个报价。 嗯，有可能、 我这个要这个的，这个要这个的啊，各个品牌都定完了，给了一个报价，好嘞啊，我考虑考虑。接下来第二家、你看啊，这个你给多少钱啊？一看哟，多了点，那就直接 pass。接下来第二家，大多数可能都是这么选。 哎，对， 对吧？ 对对， 嗯，好吧，这个咱先过去了啊。找装修公司不要超过四家。蔡总的建议是，越多越好。如果时间啊， 有时间的话 、越多越好。 对， 再进行一下比较。 对， 啊、当然也可以直接就像我跟蔡总的观点啊，直接找对了就可以了。 对， 一家足矣啊。 对， 另外第二个正好也是特别应季的第二道题啊，说夏天不适合装修。 嗯，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其实这也是一种老观念啊。 嗯， 就好比说原来咱们也讨论过冬天适合不适合装修一样。 对， 就以前也有一种说法，夏天因为温度高湿度大然后不适合装修。其实这个观点现在来看是错误的。夏天是适合来装修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其实咱们现在好多那个装修的客户啊都是老房，你比如在全包园 80% 的客户都是老房。老房其实夏天开工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家里需要拆除啊，需要做一些拆除改造的事情，其实这些工序呢放在夏天去做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刚好可以这段时间把原来的这个装修的一些材料把它做一个铲除，然后再做基础施工的水电改造等等这些事情。那么等到您最担心那个环节，好多人顾虑就是夏天那个刷涂料外面那么湿，然后刷涂料干不了，基层干不透，后期一到冬天要么就鼓了、要么就裂了，怎么办呢？对吧？其实那个您看看，您现在开工的话基本上到刷涂料这个步骤也得90月份了，那时候秋高气爽刚刚好。 嗯， 对吧？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您春天开工的，到现在到夏天可能应该要刷涂料了，对吧？那么您家刮完腻子以后，刷涂料之前，您觉得腻子可能干不透，怕刷完涂料之后有问题，这个也没关系。现在的一个现在装饰材料的物理性能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比起前几年。 嗯。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也许这段时间您只要在这个干燥期多预留一段时间就行了，比如秋天可能头天刮完腻子，第二天基本上就干了。那像这个时间伏天里面，您可能刮完腻子，等个两天左右，它基本上也能干。 嗯 啊，所以不用太担心季节的问题。嗯、 对、嗯，我就记得以前在家里，比如说自己刷， 嗯 啊，因为你钱少， 你真自己刷过吗？ 啊，我参与过。啊，我跟我哥刷他那房子。 哦， 然后为了让它干，你知道、会用一种什么办法？ 什么？ 就是放一个摇头扇， 哦， 刷完这天就在那让它一直在那吹， 哦， 啊，这是一种方式， 哦， 现在也很少了。 基本上注意通风的话都没有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像地面，咱们地面因为老房有些地面铲掉以后需要重新打地平，就是把地面做一个 找平， 找平、 嗯， 对吧？那么这个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水泥砂浆嘛。那么注意通风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 嗯， 前两天我们展厅改造就是也是。那个把原来的砖的这个地面铲掉，重新打地平，然后铺地板， 嗯， 两天就完事儿了、 哦、 啊，这也是你看这夏天做完的预计、 嗯、 没有问题、 嗯、原来我们也聊过这事儿，说是什么季节最适合装修、 嗯、 春天和秋天 春秋、 温度比较合适，其中还有一个理由是什么呢、 嗯、 因为天气比较舒爽，工人干起来比较开心、 嗯、 所以活儿出的比较好、嗯、夏天太闷热，冬天太冷， 这个基本上我觉得有关系 也有关系，肯定有， 但是所占的比重不太大， 对、 嗯、 就包括咱们上次说是不是冬天不适合装修，其实我倒觉得也不是不适合装修、嗯、因为现在所有的科技含量的东西在装修当中已经使得很多了， 对， 所以在用料等等这些应该不是这个主要问题， 嗯， 其实最主要问题就是冬季的话其实干活的时间相对比较少， 嗯， 因为里面要涵盖一个元旦还有一个春节， 对， 可能一直要到对吧？正月十五以后、 嗯， 可能工人才能够回来继续干活。 嗯、 就这段时间、嗯，那就相当于冬季的相对一半的时间，基本上都休息了。 嗯， 所以主要是这个。 嗯， 对。 我前两天接触了一个，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 嗯、 他就跟我们聊天，瞎聊天、 嗯， 就说他们家现在就正在装修。他就觉得说，哎呦，这天多热呀、啊！前段时间可能还好点，尤其你要赶上今天， 嗯、 是吧、 嗯？ 而且之后可能会越来越热，桑拿天越来越多。他呢就觉得工人师傅特别辛苦， 对， 专门买了一小冰箱， 嗯， 就放在他们家，不是插座什么都有嘛， 嗯， 就放在那儿， 嗯， 买点水放在里边， 嗯， 让工人师傅能喝点冰水。 嗯、 当然，他也有私心，说我觉得我对工人师傅这么好，工人师傅也会把这个家当成我自己的家来装， 嗯， 也确实是他们特别融洽、 嗯、 而且到了周六日他有空的时候他就到工地，也不是视察，他说我完全也看不懂，我就是滴溜点凉菜， 嗯， 滴溜点啤酒、 嗯、 跟工人师傅一块喝点酒、 嗯、 吃点菜特爽、 嗯、 我说哎呦赶上这业主好， 真是不错， 真是不错、嗯、真是不错、嗯、 对， 嗯，好嘞，这是第二个问题、嗯、第三个问题啊，开发商就是买完房啊，一般你说甭管你是精装还是非精装毛坯交房， 嗯， 都会有门，对吧？ 嗯，对。 有些人说了，开发商那个送的那门啊质量太差，所以你一定要把这门给换了。 嗯，这个事儿我觉得两说着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 嗯、 这没有绝对对与错了，我感觉就是有的呢配的那个门您要觉得还能继续用， 嗯， 您就先用着， 嗯， 对吧？您现在换，一来呢没必要，二来也浪费， 嗯。 然后如果说有那门实在是看不过去，比如特别薄，然后一开一关都直晃悠，也不隔音，那这门就不如早点给它换掉， 嗯。 啊，那个换的时候呢，要注意就是看看墙面是涂料的还是壁纸的，然后再更换的时候拆这个门套的时候，注意别把墙面那个碰坏了， 嗯 啊， 对， 行，对。 说起这门来啊、 嗯、 这个有的人说啊，说是门越轻你一掂那门就是轻轻的一个手指就能把它开开了， 嗯， 那个吧质量就不好， 嗯， 哎，那门死沉死沉的，哎呦、 嗯、 关上去咚，哎，跟那个 他觉得就是实木的， 哎，他觉得这种好， 嗯， 就跟那个金库的那个 嚯， 那个库门似的， 嗯， 觉得这种好，不仅隔音，又特别的这个防坏人怎么样的啊， 嗯， 各种高科技都有， 嗯， 是不是这个单纯的门的轻重就可以判断它的质量好与坏呢？ 也不是说轻重可以判断它好坏，我觉得综合因素吧， 嗯， 因为现在门呢分两种常见的啊。分两种，一种是实木复合门，烤漆的实木复合门，一种是免漆门。免漆门的话，有些免漆门它用的门芯板相对来说会单薄一些。比如我们现在国内可以见到的一些免漆门是用了某邻国的这种工艺啊，它做出来的非常非常轻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国家的地震非常频繁， 哦， 它要考虑到一个应急逃生的问题， 哦， 说这门一脚我能给踹开， 哦， 所以它不能做得太厚 了太厚了完了它逃生逃不出去，踹半天你想这门都出不去的话，影响这个地震的生存率， 本来想防盗的最后把自己防了， 对，所以这种门适合不适合咱们在国内使用就另当别论了， 嗯， 那但是有些人为了追求这种啊感觉，觉得哎怎么那边来的怎么都好， 嗯， 我就用它，但是它确实很轻，这种门很轻， 嗯， 然后呢它的这个门芯板相对来说会单薄一些， 嗯， 那还有一种门呢，我们叫实木复合门，油烤漆的实木复合门，它表面是油漆的工艺，然后它的门芯板一般是实木复合的这种这个拼接板的材质， 嗯， 这种门相对来说会厚重一些， 嗯， 就是在推拉的感觉上就能够觉出哎这门怎么那么轻，那个门好像要重一些， 嗯 啊，然后在敲的时候，敲门的时候也能感觉到那个相对来说门芯板薄一些轻一点的这种呢，敲起来它声音非常空，那个实木复合稍微重一些的这种门敲起来的话，它的质感非常饱满， 嗯， 所以咱们在选门的时候尽量选择这种实木复合相对材质好一些的这样的门，这样它会更金用， 说起来门有一个特可乐的事儿，啊，也是一真事儿，就是听一朋友说的，朋友的朋友呢是一个就是私家侦探， 嚯， 啊，就是委托有一些案子帮着给调查一下啊， 找个证据 啊什么的啊，就是这样。然后呢我说你怎么收费啊，那跟一天，哦，那这不一定，有很多影响因素。我说其中呢，我跟你说一个最直观的，他如果住的是像比如说像如家呀，像这样的一些快捷酒店的话，收费不一样啊。如果你住五星级酒店，收费另一个收费了。我说为什么？是因为你们包房也要贵吗？他说不是，快捷酒店的门好踹， 嗨， 能踹开。五星级酒店的门是踹不开啊！我亲自试过。我说哦，原来是这样啊。好，再来看看这个啊。接下来这道题是这样的啊，这是关于插座了。 嗯 啊，有人说了说，装完修之后，哎呀，后悔自己插座装少了，所以呢，就有观点提出了，插座装的越多越好，免得不够用。 我觉得这个越多越好啊，在一个前提下，就是合理布局。您在装修的时候一定把这些预留插座的点位都规划好。 嗯， 那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呢，比如说我电视后面我要留几个插座， 嗯， 沙发后面留几个插座，床头留几个插座，便于未来的一个使用的一个便利性。 嗯 啊，从这个角度来说是越多越好的，但是也不要太多，因为一旦插座多了以后，您的这个水电改造的费用也会高出很多。 嗯， 因为水电改造的费用它不是按您这插座，您说我在某宝上看这一个插座没多少钱吗？便宜的几块钱，贵的几十块钱啊，买一个装墙上不就多一个点位吗？ 嗯， 不是这样，它还要开槽，还要布线，还要有工人的工费，还有后面的这个线管钱、电线钱， 嗯， 都算在一起的话，多一个插座其实还是蛮贵的。 嗯 啊，那么就是这个量力而行，就是提前规划好什么地方放几个插座，然后在后期使用的时候可以尽量减少这个接线板的这样的使用，其实就可以了。啊，因为还有一种人走极端，说我家里边我一面墙就留一个插座，那做插座那个费用多高啊，我买个接线板才多少钱呀，结果入住以后家里拉的跟蜘蛛网似的，左一个接线板右一个接线板，有这种情况，接线板接接线板再接接线板， 对对对， 我见过这种情况， 对 对， 不过 这个插头自己应该计划好， 当然， 就比如说，倒不是说计划好哪地儿有插头，而是应该计划好这个地方未来要干什么事， 对， 对吧？ 对， 你比如说，有人说了，好，那家里的男士喜欢运动，那可能就得在玄关啊或者什么地方多安几个插头，那可能这些插头未来比如说有所谓的鞋的烘干机啊、或者什么除味剂啊等等这些，如果没有计划的话，那肯定也安不了。 对，而且比如说现在跟之前安还不太一样了，现在比如说电视后边我可能得插头多点，这大家都知道，沙发后边呢我可能也得要一个，因为有落地灯什么的，床头柜旁边呢这个都是大家都比较习惯了， 对， 而且呢有一点要提醒大家，比如说床头柜您那个插头啊稍微的高一点，这样的话免得您再探出身子来去找那插头也挺费劲的。但是现在有几个新的地儿，比如第一个马桶旁边一定要有一插头， 对， 对吧？现在这智能马桶，这智能坐便器，你一定得需要电源的， 对， 没错， 这你一定得把这插头给它预留好了。 对， 另外还有一地儿是哪儿呢？阳台上，阳台，而且有人说阳台上呢，你最好啊，两边全留上插头，但是就是靠近阳台最外侧那一点最好就别留插头了。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是说什么？说那边走线的话是对他。会有什么影响，结构有什么影响还是怎么的，说最好这边没不要做，就在两边坐上就可以了，这原来人家给我一个提醒啊。另外呢还有像什么厨房 要多留， 哎，厨房一定要 多留，而且厨房呢建议在走线的时候尽量用4平方的线啊，因为厨房未来会用一些大功率的这种用电器，比如微波炉啊烤箱啊这些，其实它都属于比较耗电的电器， 对， 所以在厨房布线上尽量用4平方 线。对，还有的在飘窗那边要留一插头，你知道为什么吗？说有的男士比如说想 按摩座椅， 按摩座椅一方面，有的想在那儿弄个茶台喝茶， 对 吧， 对， 你得弄一插头插那个热水器什么的， 对， 所以还是根据您平时最就是经常在哪儿运动，在哪儿活动，那边如果需要电源的话您就留一个，好吧。今天这个判断对错题咱们先说到这儿，一会儿下半时段继续答题。 著名皮肤科专家针对皮炎、湿疹、荨麻疹、青春痘、白癜风、牛皮癣等皮肤疾病开展公益活动，即日起至7月15日，每天前60名患者可免费享受皮肤过敏原和皮肤 CT 检测。本次大型公益活动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预约著名三甲皮肤科专家可拨打电话010-6955-6966 6955-6966。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在新家坐着新沙发，吹着新空调看球，这待遇还有谁？ 我当初订全包圆装新家对了吧？你还怕赶不上世界杯？啥都没耽误吧？ 全包圆999每平米，这实木的家具、转角的沙发、环保的材料、白送的电器，真没谁了。 别提这事儿，当初订装修时谁非得再转转？你就说开工后你为装修请过一天假吗？ 我们带你开到油量吗？400-606-8866，400-606-8866，看球装修啥都不耽误，400-606-8866。 想见店内活动。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010-6700-2877，6700-2877，6700-2877。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高温好几个晒的日景，热死了，烦躁啊， 送空调啦。999一平米的全包园，不仅含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名牌电器、环保建材，赶上高温预警的天气，定装修就白送空调。 定装修白送空调，拖了小半年了，趁预警我赶紧装了。 400-606-8866，赶紧吧。 400-606-8866，送空调喽。 详见店内活动。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三伏枯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上二旗，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小燕子又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65858 686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有多大？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各位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的嘉宾全包园家具的总经理蔡萌蔡总，欢迎您。 大家下午好。 哎，我们继续来答题啊，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疑问，比如我们的题还没涉及呢，但是呢已经对您产生了这个困惑了，您可以到我们的几个平台来一块跟我们互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找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八七六就可以了。来吧，咱继续来说题，刚刚说到了那个插座了、啊、 对， 那咱就在这个电这点稍微多停留一下、好不好？ 好。 那个还有一个疑问啊，有人说了，我们家是老房子啊，这个线路老化是老房子的一个通病。有人说，那我重新装修的时候，我电路还需要整吗？啊，我家里边电路整得挺好，那外边的电不行，这不是白花钱吗？所以我不整电路是不是也可以呢？ 电路还是有必要收拾收拾的，因为老房呢，其实最初在施工的时候，电路的走线呀，还有分路控制方面做的不是很规范，不是很规范。我记得很多那种八九十年代的老楼，可能家里边就一路电，一个保险丝， 对， 后期换成了一个空开， 一家烧全烧了， 一烧全烧。然后家里面一旦您家里面出点什么问题的话，说那个跳闸了，保险憋了。您根本不知道是哪儿的问题，因为所有用电器都串在一起。那么您在重新装修的时候啊，不管外面怎么样，您至少把您家里的这个用电的一个分路控制把它做出来。比如说我们客厅和卧室的插座一路电，比如厨房的插座一路电，卫生间的插座一路电，照明一路电，空调一路电，这是最基本的一个设置。那每一路电都有一个独立的这个空开去控制，一旦它的这个负载过载跳闸，那单独这路电 它会体现出来。 嗯， 那您也就很好判断了啊，这路电上有什么样的用电器影响了我的正常使用，我很容易把这个问题找出来啊，不会说所有的那个用电器串在一起一跳闸，我每样都得排除一遍。 嗯， 这样也便于您后期查出问题。 嗯， 那再一个呢，其实咱们原来老说老房，很多老房的那个外面总表它的这个容量是有限的，所以一用大家伙一用总会出问题，总会出问题。但是现在呢，我们还要注意到一点，就现在家里边用电器的功率是越来越小了，比如灯现在基本上都是 LED 灯， 节能的 LED 灯，那七瓦八瓦的灯就相当于原来50瓦60瓦灯泡的这个照度。那比如现在咱们家里一那个电视基本上都是这个液晶电视，液晶电视一开也就是几十瓦100多瓦到头了。 嗯， 原来家里那个大电视一开，可能几百瓦就出去了， 哎， 对吧？所以现在呢，其实用电器的功率是在大幅下降的。 嗯， 那这样一个前提下呢，其实您把您家的这个小环境做好了，其实所有人家用电器功率都在下降。那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其实原来变得这个功率已经接近满负荷的这个总线啊，慢慢，其实它也会宽裕一些。 嗯， 但最主要是您自己家这个环境好了，其实您未来用起来也会比较舒适。 所以老房改造、电路改造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对， 非常 重要， 有必要。对，而且还有一点，以前很多老房我们注意到它的那个线呀， 嗯， 很多都是那种就是纯度不是很高的铜。还有那种铜包铁或者铜包铝的这种线，那其实这种线在使用过程中它的安全隐患会非常大，因为一旦用电器功率大的时候它会发热，它比纯铜线的发热的情况会严重的多。 嗯， 那么在发热的过程中其实都会埋下未来的这种短路的隐患、火灾的隐患。所以建议您都装修了，费了那么大精力都要重新装修了，干嘛不把线重新收拾收拾。 嗯，而且现在咱就北京来说啊，老房改造特别好， 嗯， 真的改造的特别彻底，不仅给你加保温层、电路，包括你的下水路，虽然可能整个房子中间那个腔体可能没法变了，但是它从就外部给你扩容， 对， 让你流速更快一点，把那个喇叭做得更大一点，哎呦，弄得特别棒。 对， 现在也有不少的朋友也抱怨说，哎呦，我们那儿又开始老房装修了。但是您忍过这一段以后，享福的时间可就长了，总比有好多那不方便的时候。 对， 而且现在说句实话，真是日子好了。原来我记得我小时候，一到夏天，就尤其到夏天，有了空调之后，当时还是窗几，还不是挂几， 噪音也大， 噪音也大，还费电。 嗯， 一到夏天，啪，就一会儿没电，一会儿没电， 经常跳闸。 我们一没电了之后呢，第一个动作是什么？不是去看那个跳闸没跳闸，掀开窗帘看看是不是自己小区没电，还是所有小区都没电。 没错， 一看，哟啊，对面还有电，好嘞，自己憋了，然后去换保险丝。 嗯， 啊，都是这样的。现在 要一拉开窗 帘，遇到这个没电的情况， 现在很少遇到。 一般没电就是自己忘交电费啊，补一下就行，而且手机直接就交了，多方便。 对， 好，哎，说到电了，接下来咱们刚刚说了厨房那点，其实它的电路是非常复杂的，您需要关注。我觉得卫生间也是需要关注的一个地儿，而且关于这个还有一道题，卫生间湿气重，所以呢，插座呀、灯具啊、还有浴霸呀，可以共享一个漏电回路。而且漏电的这个断电器是一定要装的，不装的话麻烦很大。这等于是两个小题啊， 这题对了一部分，就是装这个断路器、漏电保护器或者叫空开，是一定要装的，这是对的。但是关于这空开怎么装，这个设置上是有问题的。我刚才看了一下，就是它的这个题目的意思是把插座、灯还有浴霸串在一个回路上面来装一个空开，这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在卫生间施工的时候，实际上它的插座是要单独分出来，单独一个回路，然后灯和浴霸可以是一个回路啊，因为浴霸大家的概念里面都是功率非常大，可能要单独做一个回路。其实现在不是，现在浴霸都简单了，而且功耗呢相对来说也比较低啊，它的这个热效率会非常高嘛，所以那个浴霸和灯是可以一个回路的，然后插座是要单独一个回路的。啊，这样便于后期的一个安全使用。 好，这个说完这个，咱们再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这是 H 问了， 这个问题呢，也只能这个蔡总来回答了啊。说了，说全包员999都具体包含什么项目呀？别到时候这不含那不含的，最后变成299每平米了。比如说像改线路这个含吗？ 这么来说吧，新房其实水电是不用改的，都是断点改，999价格就都含了。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999还包含了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这些产品，全都有了。那么刚才咱们探讨的老房需要换这个电路、水路，包括墙面要拆除要修复，这个是不含的，就老房额外会增加一个拆除修复的费用和水电的费用，这两块费用加在一起，一平米大概合到200多块钱， 也 就是大概在1200多块钱，老房就能够实现一个拆除修复、水电重做，再到拎包入住的这样一个装修标准。 我觉得 H 可能担心的是什么啊？就是比如说我按999签完了，签完了之后呢，说句实话，现在咱们签的那些合约呀、 很复杂， 你就算让我逐条看我都不一定看得懂，但是后期呢，您说哎，您这个合约里边没有包括这个，但是您家呢、这个又得加一下，所以呢这部分必须要加钱，这加那加那加那加，加完了之后一核算，呵，哪儿999啊，299了，2999了，对吧？所以他担心的可能是后期来加钱。我觉得这个呢，我也可以跟您说一下，您直接到那边，因为是先咱们去测量、测算，然后根据您家的实体情况，他会给您报价。这个报价出来之后，以后是一分钱不用交的。如果要多加了一分钱，您可以来找我们。 对。 来找我们，我们当然也会去找他的，具体全部都是他们负责，大概流程就是这样吧。 对，我们实际上和客户签的是一个我们讲叫闭口合同， 嗯， 就是签完以后所有费用都体现在里面了， 对， 不会说签完合同之后您到现场一锤子抡进去之后您不能后悔了，然后我们又找您要这钱那钱算一切，到2999那不会是那样的， 对，闭口合同啊， 对， 放心吧。骑着毛驴也说了，说哎，全屋静音好做吗？那这个怎么做呢？ 有全屋静音的话，这个要看您做什么了。因为我们原来也接触过有些客户要把家里的某一个房间做成这个 影音间的， 影音间，或者做成那个录音房。有些人比如 有录音棚， 对，录音棚，像咱主持人这样的有这种需求，比如在家要录一段， 我们都有 啊，都有录音棚， 现在都改厕所里了。是吧？ 对，这种情况呢，一般是拿出一个房间里来做一些特殊的处理。但是您说把全整个家里全做成隔音，这要取决于很多、很多方面的因素。 对， 比如说您是不是独栋？您要不是独栋的话，咱们探讨这个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很有可能您都做完之后，您隔壁跟您共享一面墙，那个墙因为它是这个固体的嘛，所以它会存在一些声音的传导，您再去怎么隔，它都会有一些这个扩散过来，包括天花板，包括地面，其实都会有一些这方面的因素，但是其实做一些隔音处理还是没问题的，比如说我们在墙面用石膏板垫出一层，石膏板中间再填充一些隔音物质， 对 啊，这个是可做一些简单的处理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前提条件是会损失一些空间， 对，其实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加厚，然后通过不同的材料，可能因为便宜和贵的材料它的静音还真的不太一样，别有的你看它挺厚的啊，但它其实中空里边有很多的小细孔，它的声音也是可以传导的， 对 对， 而且这又涉及到一个声学原理，原来有人做静音的话，人家怎么做啊，就在底下安那个中空，就是而且是抽完了真空之后，它没有声音任何可以隔出来的，有人专门那么做，但是造价非常高， 那个对 对非常高，就是所以看您的需求是什么，原来我们也聊过，比如说您觉得我的卧室旁边可能就挨着人家家的客厅，他们开着电视比较吵，那您可以比如说就在卧室的床头做一个软包， 对， 可能相应的话也会减少一些噪音， 对， 但只是相应减少，不可能完全没有， 对， 没错， 好吧，来我们继续答题，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或者是我们的官方微博，接下来咱们来说的是这个吧，啊，说瓷砖啊，瓷砖地板砖，说哎，弄地板砖啊，越大越好看，越美观，越省钱，对吧？ 不一定， 嗯， 不一定。首先一个，地砖肯定是越大越好， 越大越好。咱们常用的砖基本上像客厅的啊，客厅地面砖基本上有两种规格，一种800×800，一种600×600。 嗯， 我们一般推荐客户的话用的话呢，就是像这种客厅用的地砖，您能用多大就用多大。如果有800×800的，您就用这个就可以了。600×600的呢，铺出来会有点小气。除非这个厅的面积真是小，那放这个800×800的呀，显得特别局促，铺不了几块就铺满了。 嗯， 这个时候就铺600×600的，因为有时候有个砖缝在啊，其实看上去之后还是挺有感觉的。 嗯 啊，缝勾完处理完以后啊，那么那个如果客厅面积够大，比如说这是一个20多平米、30多平米的厅，那您就放心铺800×800的砖就可以了。 嗯， 铺完以后效果会很好。当然了，针对这个砖，其实越大越好，越厚越好，倒不一定啊，主要还是看您买什么样的砖，因为砖也分，比如分什么全抛釉的砖啊，比如像什么这个微晶石啊， 对， 玻化砖啊， 大理石的， 然后仿大理石的这种砖啊。啊，那个都有很多种，关键看您需要什么样的这个产品。 嗯， 它的价格也不一样。 哎， 便宜的几十块钱、上百块钱的，贵的1000-2000、2000-3000、3000-4000、一平米的， 嗯， 都有。 嗯，也有的，您刚刚说到了越厚越好，有的人觉得厚的结实，它不容易碎啊。 对， 但也未必、啊， 不一定，不一定。那个砖呢，其实咱们正常家里装修不用买太厚，就买常规砖就可以，因为厚了以后，对于您家楼板这种载荷，实际上都会有影响。 对， 厚肯定沉嘛。 对， 对，而且也贵。其实它归根结底还是土烧的。您想，您花钱买那么多土堆家里，干嘛呢？对吗？ 还真是。原来买砖的时候，特早，20年前了，估计，那砖都是那么厚。 对 对， 你很少能找着薄砖， 对， 不可能。但是现在你看，现在有好薄好薄的砖， 对， 而且它的韧度做的也特别好，不是说薄人家就脆啊，人家通过有自己的工艺，能把它做的倍儿结实。 没错， 嗯。另外还有一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最后咱聊一个，就是小户型最好别铺大砖，是吗？ 小户型最好别铺大砖，对， 600×600的，我觉得最大了吧， 到头了， 到头了， 嗯，铺大砖反而不美观， 好吧啊，今天呢这个判断对错题呢咱们就先答到这儿，其实准备了好多题啊，但是没法一一聊了，没事，咱们考试分好几场， 嚯， 下周四的时候咱们继续考试。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想跟我们一块来参与，有困惑也想跟我们一块来分享的话，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到我们的官方微博里边24小时留言，汉字住在数字876。非常感谢蔡总做客我们节目，谢谢， 谢谢。 哎，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的节目是开心茶馆，明天呢咱们要聊的是改善房，而且集中在昌平那一块，明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再见喽。 燃情世界杯，全民共欢享。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2018世界杯纪念币的特别时间。期待已久的世界杯比赛是终于打响了，那么在观赛的时候啊，我们总要和朋友共同讨论一下足球，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分享几个世界杯的知识点，让各位在和朋友聊天时不再冷场。球队没进，球迷来了。本届世界杯，意大利、荷兰、美国、智利、中国等多支队伍无缘，但是球迷的观赛热情却是非常高。根据国际足联公布的门票发售情况，来自美国球迷共购买了接近9万张球票，在门票排行榜上排名第二，而中国球迷则购买了4万多张球票，在总榜上也排到了第9的位置。23名的待遇是什么？每次世界杯比赛，冠军球队会赢得一座主要材质为纯金的大力神杯，而亚军和季军拿到则是奖牌。最惨的是第4名，他们只能得到一本证书。不丢球也会被淘汰。2006年德国世界杯，瑞士在小组赛取得2胜1平的成绩，位居小组第一，成功出线。在16进8的比赛中，瑞士常规时间和乌克兰战成0-0平，最终点球大战败下阵来。在总共4场比赛中，瑞士实现了零丢球，不过他们还是被淘汰了。而瑞士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唯一一支没有丢球却被淘汰的队伍。视频助理裁判亮相世界杯。俄罗斯世界杯首次引入 VAR 技术，也被称为视频助理裁判。它的出现可以更加准确和公正地帮助裁判判罚。不过 VAR 耗时过长，影响比赛连贯性的弊端，也同样引发了不少球迷的吐槽。

2877。 这个天气能一起出来的都是真爱。 这个天气真懒得装修啊。